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力奇的访问时间。上两集咧，我哋就分享咗慢常喺跑步方面嘅一啲分享啦。咁今集咧，不如我哋就转一转啦。喺呢个11月份同埋12月份，我哋咁多比赛嘅日子里边咧，咁我相信好多同学都参加咗噶啦。咁不如我哋都了解一下慢常喺应付咁多大小比赛里边咧，其实嘅方法系点啦。咁事不宜迟啦，我哋就听下慢常嘅呢个分享啦。咁不如我第一条问题咧，就问下慢常。咁你会喺呢个比赛之前嘅一个星期咧，你会点样去准备嘅咧？ 咁其實要講嘅話會有好多嘅，咁就簡單啲從裝備講啦，不如集中喺咁啊，我會列一張清單，咁就將要比賽日要帶嘅嘢，咁就寫喺度。咁啊初頭咧個清單嗰度可能有幾樣重要嘅嘢，咁跟住到去參賽嘅時候，發覺咦又有啲遺漏喎，帶多一樣嘢會好啲喎，跟住又加入清單度，如此類推啦。咁經過幾年之後咧，咁就個清單基本上都完整嘅啦。咁啊就可以安心，即係前一晚啦，通常好緊張，我瞓唔著噶嘛。咁啊，如果有個清單咧，亦都係齊備嘅話咧，咁就會好安心咁去瞓覺，咁亦都會有一個好嘅睡眠質素，有狀態去比賽咯。咁所以會係咁樣。 咁樣就如果喺訓練方面咧，一個禮拜之前，即係嗰個禮拜要點樣做啊？會係全休息啊，定係都要做嘅，定係話都要練得多啲咧？ 嗱，咁咧就因為每個人嘅回復時間都因人而異啦。咁經過一啲抄一啲筆記，咁就知道咧自己嘅回復嘅時間，例如啦，我星期一練完，發覺星期三都未回曬，要星期四先回到喎。咁我經過一個譬如一年嘅記錄之後，我又得出呢個結論嘅話咧，咁我就會休兩日就先至回復到。咁我譬如星期日係比賽啦，咁我又會倒數翻兩日咁。咁就會星期五六咧去做多啲休息啦，咁星期四就練埋最尾嗰課，就會咁咯。咁所以如果你話早一個禮拜會係點練咧，咁其實我就會係早兩日到至三日到咁去調節嘅啫。咁例如星期日比賽，咁我星期四都會照練嘅，咁啊留翻星期五六去休息嘅啫。咁初頭我冇信心咁嘅，我會成個禮拜都會減咗啲量嘅，但係因為我有做運動筆記啦，咁就知道自己嘅回復時間真係可以喺兩日內回到嘅話，咁我就會預留翻兩日就算啦，就唔會預足一個禮拜啦，咁就可以更加將自己個狀態擺到去巔峰咁樣去比賽咯。 明白，咁乜嘢叫回到啊？回到意思系咪即系唔会觉得攰啊？定系有啲咩嘅感觉噶？其实系 例如譬如我星期一练一课，咁到我星期三再冲 interval， 可能中段或者尾段已经冇乜力啊，咁样咧就可能系回唔到啦，咁样。咁如果我再隔多一日，再衝下 interval， 發覺又做得翻嗰、那個自己嗰個狀態嘅一個好嘅成績嘅，咁即係話回得曬啦。 哦，明白。 咁啊，讲下不如食嘢啊，因为咧听我啲第二啲嘅教练嘅分享咧，就话例如跑马拉松之前咧，又话要先头嗰几日咧就先食呢个肉，就唔好食饭，跟住临尾嗰几日咧就猛咁食一啲碳水化合物啊咁。其实咁样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咧？ 啊，咁有人會用呢一種稱之為糖原負荷法嘅方法去做嘅，但係我自己試過又 效果一般。 效果一般啦，因為要keep 得準嘅，咁所以如果做得唔係咁到位嘅時候咧，咁有偏差咧，就反而會影響個成績啦。所以我就會係只係比平時食多少少嘅啫。咁尤其係飯啦，因為自己試過食飯係上力好多嘅。咁啊，所以就會係飯為主嘅。即係比賽前嗰三日內啦，都係以飯為主。咁啊，可能食多半碗，至到一碗咁咯。但係就亦都唔好話特別食得。夾硬食食到好飽，否則咧就到比賽嗰日咧就成肚都係食物咁啊，反而影響比賽成績，係啊冇咁好啊，係 啊。哦，明白。喂，咁比賽當日咧，你會食啲咩嘢㗎？ 比賽當日就係我平時食乜，我就比賽當日就係食乜，咁就唔會刻意去改變個飲食習慣，否則驚影響嗰個適應唔到啊，咁就反而會唔舒服。個身體適應唔到咁，平時飲開奶咪繼續飲奶咯，係啊， 明白 咁嘅啫，就特別留意啦，唔好飲咖啡茶嗰啲咯，朝頭早，因為會利尿，咁就亦都冇咁好嘅， 明白好啊。不過最後咧，不如問萬 Sir 一個得意啲嘅問題啦。你跑咗咁多比賽啦，例如馬拉松，有冇啲難忘啲嘅過程會發生嘅？即係例如可能突然肚痛啊，又或者係要去廁所啲咁嘅經驗咧？ 哦，呢、這個經驗曾經試過啊！嗰陣時咧就係、是聽人講話早幾日咧就要食多啲澱粉質，咁我就真係搏命咁食啦。結果咧就嗰日就跑嗰陣時已經個肚唔舒服啦，跑咗15公里嗰陣時真係頂唔順要去廁所。去完當然係手軟腳軟啦，咁就冇曬心機。嗰、那個馬拉松反而跑得好差。係啊，咁就呢個就 所以一個 深刻 嘅，好深刻。咁啊，大家同我記住咯。好啦，咁今日訪問就差唔多啦，好嘛？ 好啦， 好啦， 下次再傾。 好啦，拜拜。聽過萬 Sir 的分享，相信大家對於這個準備比賽應該都有一些得著的了，也希望大家在未來的比賽有一個更好的成績。多謝大家收聽，拜拜。